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27集。小娘古今摘掉头盔，闷了一头汗，他指着突达龙旗的位置： 这次咱们送粮过去，我带骑兵专程绕了突达龙旗一圈，不出主子所料，胡和鲁被调到了东南阵地，是因为要给人腾位置。现在驻守在那里的人叫哈森，根据伍子胥打听来的消息，这个哈森是阿穆尔在汉蛇部的儿子，今年开春边杀骑兵偷袭了沙三营，哈森作为阿穆尔的前锋跟昭辉打了一场，柳阳三大营那次损失了800人。 陈阳拿过交椅，小职业坐了下去。 那就是重伤。 没错。 古今拨了几下湿透的发，继续说： 这人打法刁钻凶狠，却不莽撞，世子当时被阿穆尔重创，陷入包围，昭辉赶去支援，结果被哈森套在了草野上，整个队伍被冲得七零八落。 伍子胥才回来，披上了褂子，在后边说： 这人读书，按照我们的话来讲，哈森就是阿穆尔的嫡子。别看阿穆尔有十几个儿子，他能记住的就那么几个，其中哈森的母亲最为尊贵，是汉蛇部的花。阿穆尔能够驾驭汉蛇部，与他分不开关系，子凭母贵，哈森是阿穆尔带在身边手把手教出来的儿子，将来会继承阿穆尔大额苏和日的称呼。据说他熟读兵法，就是胡和鲁也怕他。 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要早知道他这么厉害，我就待在图达龙旗部回来了。 那你就是给人送脑袋的。 谭台火摸着脸上的刀疤。伍子胥在沙盘边站定。 他的打法吧，其实有点像总督。 那他也不适合驻守。 萧迟也扶正骨扳指。 爱挑衅吧。 众将不应，心道：二公子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古今轻咳一声： 他在今年以前不是跟咱们离北对打的边杀主将，哈森前几年主要驻扎在大周东南方，他是跟启东打得最厉害的主将。巧合的是，当初重伤70余并险些拿下70余人头的人正是哈森。 是他？谭太湖倒抽一口气说： 那我也听说过这人啊，当初跟他打起来的就是齐大帅嘛。70余深陷边杀联营东侧，无法突围，齐家几个儿子不敢贸然出兵营救。齐大帅先后到了赤郡、边郡和侧郡请求援兵，结果侧郡死活不肯，还是边郡陆家出面游说索天官，大帅才能召集三方兵力出境营救。 这是齐主英的成名战，他借着风向烧掉了边杀联营10余军粮，因此被称为风影烈野齐主英。但是这场仗打得并不轻松，实际上后续传说里都省掉了一段，那就是齐主英救出70余以后被哈森千里追杀，启东守备军是踏血而归。萧迟也眸中微亮： 我知道了，那我也认得他。 这是陆广白的劲敌。 三日前昭辉已经带着柳阳三大营北上图达龙旗，去接替郭伟礼的位置和哈森对战。 萧迟也拨转着骨扳指： 这就说明此刻我们的背后已经没有援兵了，离北留在东南方的两大营地就是我们与郭伟礼。我们击退了胡和鲁的消息再慢都该传到阿穆尔耳中，这是个好时机。如果他还没有改变原来的计划，那么最迟8月中旬以前，边杀骑兵还要再次突袭沙三营。给我打起精神来，使劲踹郭伟礼的屁股，让他保持清醒。 伍子胥冒出头： 郭伟礼不会睡着，他会兴奋，这就是难处。总督，他这人一上头总是容易中激将法，要是被人骗出去宰了，那咱们一群辎重兵怎么办？ 其余三人齐转头，异口同声道： 打 呀！ 伍子胥抹掉脸上的唾沫： 按照现在的军令来看，我们没那资格，况且不是我挫大家的锐气， 沙三营那场仗能赢，有一半靠的是运气。胡和鲁就是另一个郭维礼，他是被总督调出来以后吓死的。可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，现在边沙人也知道了。阿穆尔不会重蹈覆辙，他们下一次的冲锋就是交战地那样的强力冲锋，打的是真正的攻城战，我们不再具备优势了。 所以 萧迟也言简意赅， 踹郭维礼的同时给他把项圈套紧，他就是死也得是被勒死的。 没人乐意跟郭维礼打交道，他们在交接沙三营的时候险些打起来，陈阳、谭台虎记着古今那笔账，郭维礼就压根没看上萧迟也。其实这样的状态很危险，将心不齐恐难成事。萧迟也就是有三头六臂，在千军万马面前也不值一提，更何况敌军还不是傻子，作战的老秃鹫聪明的要死。萧迟也微扬手盯着帐子顶，默念道：真他妈的令人烦躁。一直不曾出声的陈阳翻开册子，正色地说： 此刻为主子转述一条消息，来自磁州，是公子传递的。公子说 我自己看。 萧迟也倏地转过目光： 花期联姻就在三日以后。 陈阳顿了片刻，没有感情的接着读沈兰州的原句： 七大帅喜得小娘，咱们送什么好呢？ 萧迟也微笑地敷衍： 恭喜他吧。 寅时三刻，乔天涯掀开了帘子，姚婉玉正在梦呓，双腿的疼痛令他睡着了也在淌汗。床褥垫得不厚，磁州还没有到雨季，窗是开着的，竹帘随风摇晃。姚婉玉躺在风里，犹如枕着春雨。数月前太学风波冲击了在朝的寒门官员，孔丘、曾玉首当其冲，姚文玉也未能幸免。风波以后，姚文玉得到了孔丘的庇护，在曲都甚少露面，每日只在菩提山陪伴海良仪，直到马车遇袭。那日姚文玉遇见了薛修卓，薛修卓与姚文玉是同窗，早在海良仪以前，两人就在昌宗先生的学堂内共读一书。海良仪主意姚文玉，最初是因为姚老太爷，那会儿薛修卓已经三弟名帖，但都没有被海良仪留下。姚文玉常听西红轩谈及薛修卓，是因为薛修卓早年在薛府中过得很拮据，薛父死后，薛家各房为争夺良田宅院斗得不可开交，闹得曲都人尽皆知，很令世家不耻。嫡出的薛修义附庸风雅，对古玩一窍不通，却整日花着大把的银子游人哄骗，没出几年薛家就被败光了，薛氏旁系逐渐与本家生分，连秋风都不打了。薛修义成日厮混，想入翰林，前后又给当时兼任翰林学士及内阁元府的花思谦送过好些礼，都是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，连赫连侯费氏都看不上眼，谁都以为薛氏要败了。薛修卓就在此刻杀了出来，他被择入翰林是实打实的通过考学。当时海良仪审阅薛修卓的策论，做得相当优秀，榜上有名，绝非取巧。姚文玉看过薛修卓的所有策论，薛修卓刚入翰林时锐气正足，甚至可以看到齐惠莲的影子。他屡次上奏，谈及的都是地方重良田地的事情，这是齐惠莲当年没有做完的事。以去都八成为例，世家吞并民田瞒而不报，借此抵消万顷田税，是户部在魏怀古等人掌控下稽查不出来的事情。可是薛修卓没有遇见能够庇护他的东宫太子，他的奏折不仅得罪了花思谦，还得罪了当时的世家朝臣，甚至得罪了潘如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